的症状就给改善了，没了。所以说本来这个人是排队等着手术的，结果呢通过医院的这种的一种干预的方法，运动的方法，结果他就不用再做手术了。 嗯， 大家想一下，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取代了那么复杂的一个手术，这种效果竟然比那儿还好。大家想，所以说这种缺氧对身体带来的好处就这么一个原理，在很多方面都有应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记者楚燕带您了解了如何通过走路改善心脑这个话题，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冰球对抗激烈，体能消耗巨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属于年轻人。 壮爷，你家 这是爷爷，这也是爷爷。 1979冰球队90%的成员超过60岁。上世纪70年代，他们是体校里的冰球少年。 70年代，全国就有一块冰，我们去的时间都是非常差的时间。 条件艰苦，他们依然努力训练。然而， 1979年是最后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回来以后就解散了。 时光流逝，大家各奔东西，直到我国申冬奥成功。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申办成功以后，每年冰人也多了， 大家就心气儿也挺高的，大家觉得是时候他们一块再聚起来了。 运动的身体永不衰老，追梦的灵魂迈向未来。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点半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5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5回，冬奥会百年过往，趣闻频出。冠军明星赛场银幕双跨界。前文书给您说了这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历史，不过说实话，这几回书啊都是蜻蜓点水，给您做了简单的这么一个介绍。这冬奥会将近100年的历史，各界运动会举行过程当中发生过无数的趣闻轶事，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给您说这么几段。您比如说这第一届冬奥会本身它就是一次乌龙事件，那么在这比赛当中还有一件事儿，那可以说是乌龙中的大乌龙。这个事儿要搁到现在， 那朋友圈能给刷爆了。什么事儿啊？成绩计算出现错误，发错奖牌了。怎么回事呢？就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上，美国运动员安德斯·豪根获得了跳台滑雪这个项目的第四名，他的成绩啊是 17.916 分。当时跟他比赛的还有一位，是来自挪威的29岁运动员托雷夫·豪格，他的成绩啊是18分。这个豪格以18分的成绩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当时啊，这个成绩谁也没当回事儿，毕竟这就是一个体育周，相当于一次体育活动，谁也没太较真儿。这时间一晃可就过了50年，到了1974年，挪威举行了一次重聚活动。在这次重聚活动里边，把参加过1924年冬奥会的运动员们都给请来了。在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举杯欢庆，而且不约而同都回顾历史，发表感言，盛赞这冬奥会50年来的光辉成绩。大家正高兴呢，这时候啊，有这么一位缓缓走上讲台，大家一看都认识。这位啊是挪威体育史的专家，叫雅各布·瓦格。就看雅各布·瓦格先生走上台来，向大家是深鞠一躬。各位，今天在这个庆祝冬奥会开办50周年的大会上，我有一个重大发现，在这里要公布给各位。大家一听全都安静下来了，心说我们这位体育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呀，来吧，听听吧。在场的人呀，一个个支瞪着耳朵等着听雅各布·瓦格的发言。就看这雅各布·瓦格看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微微一笑，哈哈哈，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说的这个重大发现呢，就是我们挪威欠美国一块铜牌。哎呦，这句话一出啊，是震惊四座，台底下的人眼睛都瞪圆了，看着台上的雅各布·瓦格，心里说这位别是喝多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啊？众人正在议论纷纷的，就看雅各布·瓦格微微一摆手，各位各位请安静，听我慢慢给您说。就在1924年法国夏蒙尼第一届冬奥会上，咱们挪威有一位选手叫做托雷夫·豪格，和美国选手安德斯·豪根，他们二人都参加了跳台滑雪这个项目。你们大家看，他们两个的名字多像啊，一个叫豪格，一个叫豪根。当时啊，这是一次体育周的活动，裁判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冬奥会，所以计分唱分都没太注意，这才把豪格的成绩寄给了豪根。当时咱们的运动员也没太关注自己的成绩，所以豪格也没有注意自己的分数，是豪根也没有计较自己的名次。经过我这些年的考察，把这历史资料拿过来好好的这么一查，才知道原来当初我们挪威的豪格在比赛的时候分数相加应该是 17.821 分，不是18分。人家美国运动员豪根的成绩没有算错，就是 17.916 分。这么一来，豪格的铜牌应该属于豪根，而豪根的第四名应该属于豪格。底下人一听，您这是说绕口令呢，一会儿豪格一会儿豪根的。不过大家静下心来仔细这么一想，这事儿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它关乎着一个人的荣誉。大家赶快写信把这件事儿就通知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接到这封信之后非常重视，就把当年的资料啊翻找出来重新这么一查，可不是吗？当时的成绩给人加错了，国际奥委会马上着手和当事人取得联系。这时候才发现，挪威的托雷夫·豪格早在1934年就已经去世了，美国的滑雪运动员安德斯·豪根还健在。就在1974年9月12号， 在国际奥委会的安排之下，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举行了奖牌的交接仪式。因为托雷夫豪格已经去世了，所以由托雷夫豪格的女儿把奖牌转交给美国运动员安德斯豪根。这枚奖牌迟到了50年，当年参加第一届冬奥会的豪根这时候啊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个豪根呢，依然从事着滑雪教学工作。一枚奖牌迟到了50年，国际奥委会对于荣誉的重视是可见一斑。这荣誉背后可是公平、公正、公开这样的价值理念。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当初这块铜牌发给托雷夫豪格，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呀？就因为挪威运动员托雷夫豪格当时可是如雷贯耳的滑雪之王。这位挪威滑雪运动员从1918年开始，连续6年在霍尔门克伦滑雪大赛当中7次获得40公里、50公里越野滑雪和2项全能比赛的冠军。所以第一届冬奥会以前呀，人们都预测以豪格为首的挪威体育代表团将是这次比赛当中主要的夺标者。结果不出所料，在18公里、50公里跳台滑雪和2项全能这4个滑雪项目当中，12枚奖牌几乎全都被挪威人收入囊中了。豪格一个人就夺得了18公里越野、50公里滑雪和北欧2项3枚金牌。凭借豪格强势的表现，当时裁判把这枚铜牌判给他，那也不是空穴来风啊。第一届冬奥会上，豪格一人狂揽3金，让挪威代表队在世界人民面前是大展雄风，获得了4枚金牌、7枚银牌、6枚铜牌，位居奖牌榜之首。不过常言说得好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体育比赛啊是瞬息万变。到了第二届冬奥会上，垄断50公里越野赛项目的挪威队折在瑞典队手里了。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挪威队骄傲了？不是，这次啊纯属天公不作美。这第二届冬奥会是1928年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办的。说起这圣莫里茨，那可是瑞士的旅游胜地。您别看这个城市很小，但是这个城市啊是风景优美。这圣莫里茨正被这恩嘎丁山谷环抱着，四周是阿尔卑斯山脉，这里的冰川水孕育了莱茵河、波河和多瑙河，尤其是冬季旅游业可是这座城市的支柱产业。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圣莫里茨的优势那就是气候稳定。圣莫里茨的纬度跟咱们国家的哈尔滨差不多，都是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但是就在1928年2月，这儿要举办第二届冬奥会了，天公不作美，这时候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导致这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这天气突然转暖，滑雪场上的雪啊，有的地方都开始化了，这让挪威队是措不及防啊，结果折在瑞典队手里了。不但滑雪受影响，这滑冰项目也不顺利。就在这届冬奥会上，速度滑冰1万米的决赛因为天气原因被迫中断。大家一看，那就等几天吧，等来等去，最后所有的比赛都完了，这项比赛还没法开始。最终实在没办法，组委会不得不取消了这个项目。所以第二届冬奥会上速度滑冰这个比赛只有500米、1500米和5000米3个项目。虽然这届冬奥会受到了天气起伏的影响，但是还是涌现了不少优秀的运动员和好成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花样滑冰女子单人 金牌的得主挪威选手索尼亚·海尼。这一年这索尼亚·海尼只有15岁就参加了莫里茨的冬奥会，在这届冬奥会上一举夺得花样滑冰女子单人项目的金牌，成为最年轻的冬奥会个人项目金牌获得者。就这个岁数的记录一直保持了70年，直到1998年长野冬奥会才被一个美国运动员叫利平斯基打破了。那年利平斯基啊14岁。从第二届冬奥会开始，索尼亚·海尼连续三次获得冬奥会花样滑冰单人的金牌，并且从1927年开始连续10年获得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除此之外他还6次获得了欧洲冠军，就这样的成绩至今是无人能及啊。其实就在4年前，也就是1924年夏慕尼第一届冬奥会上，索尼亚·海尼就已经参加了。那时候啊他只有11岁，是所有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不过这个成绩啊很不理想。参加这项比赛的一共有10名选手报名，他的成绩啊最后排名第8，其中还有2名选手半道退出比赛了，说白了他是最后一名。但是就在这届冬奥会上，索尼亚·海尼大胆地改革了花样滑冰女选手服装的款式。这过去花样滑冰女选手跟男选手一样都是穿长裤，如果穿裙子也是长裙，都过了膝盖了。这种服装非常不利于选手的表演，这个腿抬不高。索尼亚·海尼大胆地把这个裙子的长度改到了膝部以上，这在女子花样滑冰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呀？这裙子一改短，这腿上的动作可就做得更加自如了，腿可以抬得更高，可以跳得更远，这也让女子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不断的攀升。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子花样滑冰选手开始选择穿着这种短裙。索尼亚·海尼对花样滑冰的贡献可不止改裙子这一项。由于索尼亚·海尼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她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花样滑冰，同时学习芭蕾舞。就在学习芭蕾舞的过程当中，索尼亚·海尼把芭蕾舞当中的步伐技巧融入了滑冰，使得滑冰和芭蕾舞融合在了一起，编排了许多包含芭蕾舞舞步的滑冰动作。从那以后，这花样滑冰也被人们称作冰上芭蕾。正是因为这些动作和技术上的创新，成就了索尼亚·海尼十余年的冰上霸主地位。退役之后，索尼亚·海尼离开了挪威，来到了美国，成立了海尼假日冰上芭蕾舞团。这个冰上芭蕾舞团呢，是到处演出。这一演出不要紧，有一位好莱坞的导演有一天正看了这个演出，看完之后非常的高兴，把这索尼亚·海尼请到面前跟他说，我准备给您拍一部电影。索尼亚·海尼一听那高兴极了，您这个电影想拍个什么故事？就以您为原型拍一个冰上芭蕾舞蹈家的故事，您看怎么样？索尼亚·海尼一听那太好了，那您给这个电影取个什么名字呀？这个电影啊我想好了，就叫凤舞银冰。就在1936年，索尼亚·海尼以这部凤舞银冰成为了好莱坞三大台柱之一。正是由于他在花样滑冰界的贡献，1976年索尼亚·海尼的名字被列入了世界滑冰名人堂。要说冬奥会运动员有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的，也有因为拍电影而后来转战冬奥会的。在上文书我给您说了，1988年第15届冬奥会出现了牙买加代表团。提到牙买加，您想到的体育明星那一定是百米飞人闪电博尔特。其实这牙买加呀，不但盛产田径明星，而且他们呢还拥有冬季项目的明星， 那就是牙买加的有舵雪橇队。那位说，这牙买加怎么出了有舵雪橇队了？这里边也有这么一个故事。话说这牙买加呀，有这么四个小伙子，准备啊参加他们的田径比赛。结果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几个小伙子呀没有进入决赛，纷纷的被淘汰了。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以咱们现在这水平参加夏奥会估计是没戏了，不过咱们能不能另辟蹊径，咱们参加一下这冬奥会啊。其他那三位一听，参加冬奥会，咱们这儿有冬天吗？咱们这儿没冬天，可以去别的有冬天的地方练呀。练可以，咱们练什么呀？我看电视里头啊有这个雪橇，这个项目不错，项目是挺好，可是咱们谁都不会呀。不会没关系，咱们找教练呢。找谁呀？那天呀我在电视里看了，有这么一个人叫塞普海达切，这个人是一个雪橇教练，咱们可以找找他。那位说，这塞普海达切是谁呀？这个塞普海达切呀是奥地利的雪橇队队长，曾经带队参加过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这时候啊他刚刚退役，正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一所雪橇学校担任教练。这四个人可就找到这儿来了，找到塞普海达切，把自个儿的愿望跟他一说。塞普海达切一听，这个不行。四个人一听，为什么呀？哈哈，不是因为别的，第一个来说，我呀刚刚开始当教练，我刚退役，当雪橇队队长我有经验，但是当教练经验还很差，恐怕教不了你们。第二，你们几个人连雪恐怕都没见过吧，我要教你们怎么掌握雪橇，估计这个起点有点低呀。四个人一听，您别这么说呀，您想想，就在奥地利像您这样的雪橇教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您要等着在这儿培养出人参加冬奥会，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您不如啊教我们四个，我们四个是从牙买加来的，到时候如果我们要是能够参加冬奥会，首先来说就光这国籍就是个热点。塞普海达切一听，你这个说的倒是实话，不过练雪橇很苦啊。嗨，练什么项目不苦啊，只要您想教，我们四个呀是肯定好好跟您练。就这么着练了两年，参加了几次比赛，这成绩呀还真不错。最后到了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就要开幕了，塞普海达切带着这四个人可就到了加拿大了，参加了卡尔加里冬奥会。虽然成绩得了一个倒数第一，但是这支雪橇队可得到了媒体的钟爱了。美国迪士尼公司有一位导演叫乔·德特杜巴，他这天呀正在看台底下看比赛，一看这个赛场之上有一支黑人队伍参加这雪橇比赛，当时这位导演眼睛里可就放了光了。哎，这要编成故事可太好了，一个热带国家的四个青年是怎么喜欢上雪橇的，并且还参加了冬奥会，这要拍成电影那一定受欢迎啊。这个导演呢可就找到塞普海达切和他领导的这个雪橇队了，把他这个意向跟他们一说，这几个人非常同意，那就拍吧。最后在1993年迪士尼公司就拍了这么一部电影，叫做《凉快的跑道》，放映之后是深受大家的欢迎。这个雪橇队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也深受激励，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牙买加的有舵雪橇队后来又参加了1994年、1998年、2002年和2014年的四届冬奥会。这支来自加勒比热带地区的雪橇队让人们对牙买加冬季体育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这位奥地利的教练塞普海达切一直致力于牙买加体育事业的发展，为牙买加雪橇运动培养了大批的运动员，他也被牙买加人称为雪橇运动的教父。刚才呀，给您说的只是第一届、第二届 两届冬奥会的趣事。关于冬奥会上更多的有趣故事，是尽在下回。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五回，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洲，策划刘满丽、阙占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和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7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生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永恒的奥运精神。 2008北京奥运，世界再次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北京。听，29个足迹烟花响彻中轴，中轴线承载古今。穿越中轴，感受轴线上的精声精韵。 这里是永定门，这里是天桥， 这里是前门大街， 这里是天安门。这里是景山， 这里是北海， 这里是钟鼓楼。 聆听大美中轴，倾听时代神韵。 大咖来了， 大咖来了。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8点， 锁定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北京以晴天气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为4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依然较低，早晚出行应及时添衣保暖。另外，天干物燥，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光照充足，晒太阳指数为3，比较适宜您户外晒太阳，但也需注意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